么角色我都会，快不快乐我无所谓，为了你开心我忘记了累不累。其实你爱我相信，任何的表情我都能给，我在你身上学会流眼泪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精英都爱听。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近日，财政部、中央文明办等12部门联合发文表示，违法违规网络售彩行为将予以严处，并实施联合惩戒。支付宝宣布升级延时到账功能，通过支付宝转账后，如察觉可能遭遇电信诈骗，只要延时转账还未到账，及时报警就能冻结交易。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21号的比赛当中，中国选手再获15枚金牌、6枚银牌和3枚铜牌，在奖牌榜上以30金、18银、12铜，总数60枚奖牌位列第一。安徽省政府办公厅表示，今年安徽省将把政务、微博、微信内容更新情况纳入全省政府网站季度抽查范围，抽查结果还将纳入全省政府网站年度绩效考评。日前，教育部办公厅通报，要求各地建立健全考务管理制度，加强对阅卷技术服务部门的资质审核等。本市多部门依托我市12345政府服务热线，开通了打击黑中介投诉举报专线。莫德里奇、C 罗和萨拉赫已经被提名为2017-2018赛季欧足联年度最佳球员。欧足联将于8月30号在摩纳哥举行的欧冠小组赛抽签仪式上正式公布这一殊荣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相思风雨中是张学友、汤宝如所对唱的歌曲，这首歌的经典程度也是大家公认的。作为 K 房点播次数最多的粤语对唱歌曲，这首歌完全达到了行云流水、天衣无缝的程度。词的意境之高远，曲的旋律之优美，在华语的同类歌曲当中都堪称经典之一。这种充满着传统古典美的歌曲，在现代喧嚣的社会里是越来越少了。 各天涯，他朝可会相逢？ 萧萧风声，凄泣暴雨中。 人海里飘浮，辗转却是梦。 情深永相存，飘于万世空。 当霜雪飘时，但愿花亦艳红。你巨路上烟雨梦，啊，寄相思风雨中， 啊，寄痴心风雨中。 抱月去，化春风云外追，终冤两人恨满空，愁恨尘多作弄。难解百般愁，相知爱意浓。 情

对离乡背景的游子来说，家乡是温暖的，即使它可能破旧贫穷，却充满着人情味儿，因为那里承载着我们太多的记忆，一草一木一山一石都可能铭刻着我们童年的记忆，所以无论我们走多远，始终牵挂着心中那个温暖的家乡。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，弯弯的月亮下面是那弯弯的小桥，小桥的旁边有一条弯弯的小船，弯弯的小船悠悠是那童年的阿娇。

城里的月光喝着和谐流淌的音韵，流泻着城市特有的迷离，挥之不去的惆怅无尽蔓延。不知道我们在望月遥寄相思的时候，城市上空的清风明月是否也在冷看人间。天地广银，时间悠长，我们不过是浮游，不奢望人之久长，只愿能多一些快乐的片段。 幸福洒满整个夜晚。

2018年北京市成人高等学校招生简章近日发布，8月30号起，考生可在考试院官网报名，考试时间为10月27号到28号。根据21号出台的办法，社区养老驿站提供住结、住浴、住医等服务，日间照料等托养服务，以及连锁运营时，将获得不同程度的资金支持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将于2018年8月24号19点到26号的24点进行全市法院诉讼费相关系统的重构升级和数据库迁移。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开发了手机投票系统北京业主 APP， 并已在部分小区组织开展试点，目前试点情况良好。北京市住建委昨天消息，为加大租赁住房供应，近期将加快推进5000套公租房供应分配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最近一则95后平均7个月就离职的消息引发了关注，没想到网友表示7个月太长了。今年有820万的毕业生已经正式告别了校园，从学生到职场人，对很多人来说，第一份工作往往既是转型期，又是迷茫期。那今晚的互动话题就是，你的第一份工作做了有多久呢？欢迎你在969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。

又对我说，美丽的女子容易变。初尝爱情滋味的我，什么都听不见。曾经在梦里喊你千百遍，在梦里凝视你的眼，为何你对我的温柔视而不见？忘记最后的缠绵，啊啊，哪里来的这许多怀念？每天烦我千百遍，每天烦我千百遍，对明天不能再轻信诺言，这我还是山盟直到永远。不看见决定好好安排自己去面对明天，不能再轻信诺言，什么海誓山盟直到永远。爱情好似人言， 在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九六九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大轮，出发。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的贴心的副驾，九六九车舞飞扬。 抛开情怀、驾驶乐趣这些少数人追求的车辆属性，依然有大部分人不能够接受新能源的存在。尽管随着时间推移，一部分人逐渐改变了想法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现阶段新能源车还存在着诸多的不便。充电不够便捷，对于纯电车型来说，从电桩获取能源是唯一的方式，问题也就出现在这个环节上。尽管燃油车的续航大多数都能达到500公里以上，但加油站的密度依然远超过充电桩。换言之，就算我的车续航只有400公里甚至更短，我也不怕加不到油。而纯电车则面临着没有地方补充能源的危险，一旦没电就只能等待救援。不过目前只有一线城市的繁华地区可以做到不愁充电的地步。除了充电不便，就算是有电可充，时间成本也是一大问题。目前主流的快充技术都是在半小时内完成30%到80%的充电，试想一下，一款车的实际续航里程中，这也就相当只充了50%的电。为了高效充电，实际续航300公里的车每150公里就要充一次电。最重要的是，快充还会让电池寿命缩减至少1/3。价格与质量不对等也是一大问题。目前市面上在售的很多车型，就算以补贴之后的价格来说，在内饰用料、隔音、行驶质感方面都不如同级别的传统能源车型。如果要是以动辄20万的价格来说，要谈性价比更是天方夜谭。不过这其中不少的设计也学会了用颜值讨好消费者，但如果你仔细端倪，多数的细节设计都体现了勤俭节约的作风。不可否认的是，今天电池的成本得到了有效抑制，随着新能源车型保有量的提高，研发成本也在逐渐平摊，但是对于消费者得到的东西而言，燃油车显然具有更高的性价比。当然这也只是现阶段的情况而已，补贴政策的逐渐退坡意味着续航里程将会被迫提高，已经取消的股比限制将进一步给予自主品牌压力，毕竟对必争之地的国内市场眼红的不止一家车企。让车生活更美好，这里是九六九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，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。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，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。九六九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-5175-2200。